啱啱住入咗新华街二路。 收到。sorry 啊 ，sorry 啊，我帮你执翻个公事包。唔好意思啊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 唔紧要。 偷听器摆咗落他嘅公事包，到你出场咯。 好，我会好好发挥我嘅摄影技术噶啦。 咁十五分钟之后喺酒店 coffee shop 见啦噃。 叫定啦，嗱，爹等我啦。 唉，只要影埋黄俊生喺酒店出嚟嘅相，再加埋佢喺房间偷情嘅录音咧，够晒料证明佢通奸，黄太就可以单方面申请离婚，仲可以攞到合理嘅赡养费。 个黄太就明明怀住佢老公同个秘书游路，你又点会知道？其实个会计部文员先系小三呢？ 秘书同老细出双入对有咩咁出奇啫？但系去到边带住个会计文员先奇怪啊嘛！好明显，佢就系利用个秘书转移视线啦。 就算系咁啊，都唔足以证明佢系黄俊生嘅小三噶。 佢戴紧嗰只表，同黄俊生嗰只一对情侣表嚟嘅，十万银啊！ 哇！ 请问一个普通嘅文员点买得起咧？吓，一定系黄俊生买俾佢啦。 哈！你嘅观察力咁强。唔考警察啫，做私家侦探帮人捉奸，真系嘥咗。 切，你又知我冇考警察？ 喂，以你嘅条件，冇理由会肥佬噶喎。 讲笑啫，做警察咩都要跟规矩，唔啱我。 嗯， 喂，目标出现啦，做嘢。 收到。 灯眨下眨下嘅，寻晚都冇事噶。 边个？咩？ 点解无啦啦有只猫噶？架相机。我突然间自己开咗噶， 呀！你系边个？你边个？呀！真系有鬼！ 先生，有咩帮到你？ 我想揾人。 坐低先倾。我系私家侦探社嘅负责人，我叫司徒永全，点称呼？ 我姓林。 林生，你想揾咩人？ 我想揾相中呢个女人，佢叫黄美玲，今年30岁。 张相系几耐之前影嘅？ 12年前。 仲有冇其他资料啊？ 呢个系佢之前嘅地址。 得咁少资料，睇怕都有啲难。 只要你可以揾到佢，几多钱都唔系问题啊。 有难度唔代表揾唔到嘅。 我想尽快揾到佢。 冇问题啊。 你找边个啊 ？Auntie 啊，你好啊，我叫阿全啊。 我唔识你噶喎。 你唔使惊，我唔系坏人。我就想问你咧，咁隔篱间屋系咪丢空咗好耐啊？ 系啊， 都成十一二年啦。 哇，咁大间屋点会丢空咗冇人住咁嘥嘅？ 你问嚟做咩啊？ 哦，系咁嘅，我想喺呢头租间屋，咁见呢度丢空咗，咪问下咯。 咁呢度咁残旧，你点解唔租隔篱花园嘅公寓啫？ 哎呀，我问过噶啦，嗰度租金好贵啊，而且咧，我塌呢度啊，去我外母屋企比较方便啊。 你谂住一家人住？ 系啊，唔知道你有冇屋主嘅联络方式咧？ 冇啊，佢哋搬走咗之后，我哋都冇联络啦。 手机号码都冇？ 都话冇啦。 咁你知唔知边个会有佢嘅联络方法？ 我劝你都系租其他地方啦。 点解啊？ 总之系为你好啦。我唔得闲啦，唔同你讲啦。 又会咁嘅反应嘅？ 问到黄美玲的联络方法啦， 我问过晒啲隔篱邻舍，但系乜都问到。 你的表情好似有啲嘢喎。 黄美玲一家人搬走之后，间屋一直丢空，冇卖亦都冇租出去。嗰啲隔篱邻舍听到我想租间屋，即刻好大反应，仲叫我揾其他地方。我问点解咧，佢哋就吞吞吐吐。总之啲反应咧，好古怪。 啊！唔通间屋有问题？ 咁就要靠你去问清楚啦。揾黄美玲件事就交俾你啦，肥叔。 No problem， 包喺我身上。988製作《尋人遊戲》。